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係咧，即係講理想啊，有咩錯咧？即係。今日揾咩拉布咧？揾翻戰艦嘢嚟拉布。 Benny 喺度啊嘛，我上次個問題都未答我。 係啦，就係講咗呢個馬攬同指壓嘅分別。係 啊，即唔係我上個禮拜想問嘅，你未答我。 首先一價錢嘅分別啦。 即其實即係同一晚。 啊，係啊，好似價錢嘅分別啦。 價錢分別。 我哋唔好講價錢咧，啲咁樣 講價錢。我就想知價錢啊，其實。即係你話價錢分別，即係 大家嗱，我只係用嗱，記住啊，你譬如如果你講話。泰妹又幾錢？賓妹又幾錢？大陸妹又幾錢？嘅馬攬嘅方式去睇指壓咧， 就唔同 唔同嘅噃。 嗱係啦，嗱 我就想問啦，但係會唔會嗰條女又跑旺角馬攬，又跑太子指壓？ 會。 咁曬收費唔同，同一條女。 係啦， 咁咪得。就係我想知嘅嘢。 我就只一樣嘢，我知嗰樣嘢。好。嗱，我唔係講呢個太子嘅，因為我唔識。我的資料來源呢就全部都是旺角砵蘭街的指壓， 砵蘭街的指壓， 指壓 OK， 因為我認識這些朋友的，因為我認識 即是砵蘭街都有 指壓， 指壓都有 馬攬， 馬攬哦，但係價錢唔同，同一條女。 以前百花齊放 啊嘛，最撚簡單啦。係，而且我嗰個年代咧，即係恆久長久遠啊，長久遠。 你嗰個年代唔喺度喎，百花齊放嗰個年代。 係啊，輸啊，二千年咯， 緊輸， 緊輸啊！ 唔係，咁啊啱啦， 都係美水㗎啦。 咁講就係講價錢。 嗱，咁我 一個條女 嗱。咁 奔波陀太貴啊！ 唔係講緊奔波陀太貴㗎啦，即係奔波陀太貴，你只係可以講喺馬攬。 馬攬指壓點咧？ 指壓咧，其實只有兩種嗱，一間指壓場有兩種女，好啲一就駐場女，第二就 call 女。O K， 係 咁啊。 大致啱唔啱先？我啲講法啦。哦，如果我唔啱啊，阿 Benny 兄你就 有啲補充。 係啦係啦，補充啦。我講完先，你先補充我好冇？好冇？好冇？駐場女好簡單啦，駐場女就通常都是有身份證的 本地人， 本地人 ，OK， 咁啊年紀都 唔係好後生啦 ，OK， 係 肯定㗎啦，等 誒服都有 哦 ，OK， 有咁多可能有後生，我哋唔清楚佢嗰間駐場僅有件紅牌㗎嘛，係咪先？ 有嘅， 係咪有件殺手喺度㗎嘛，係咪先？ 有， 係咪先 ？OK， 咁樣。 如果冇就個場搞唔起㗎啦，可唔可以咁講？ 都唔知嘅，咁你可能 但一定都有 嘅。考慮得咧，咁喺砵蘭街咧，即係我哋嘅色情沙七街咧，即係色情七街，你知唔知邊度啊？ 你講過嘅，不過費事再講啦。 新田地街、上海街、砵蘭街、西洋菜街、通菜街、花園街，同埋條彌敦道七豐色情七街。打橫就呢條，打直咧就係。由呢個水渠道去到登打士街，我記得呢一笪地方就係 旺角區啊， 旺角區 嚟嘅，向南邊就叫做油麻地，向北咧就叫太子，再北咧就深水埗， 我都唔識啦，嗰啲太子其實我真係一啲都唔識，因為我 識可以講， 好啦，我哋 成日講下， 咁啊你補充啦，咁樣我等陣我講完先啦，咁樣指壓係分兩種嘅話咧，即係駐場同埋 call 女 ，OK。駐場女就大家唔使講啦，都係嗱咁啊，好簡單啦。我俾個價錢啊，你翻大概啦。我記得唔好清楚嘅。如果係譬如係太妹，你當時喺馬攬屌一件太妹係280，包曬啦，包埋 雞中30分鐘。 雞中 30分鐘，即係30分鐘。 馬攬280。OK， 我識噶，唔係唔識 得。我代我唔知你識點解 你 點解 你聽你喂跟你做咗咁耐，你仲識咩叫雞中咧 ？OK， 好啦，咁以太妹計280，咁喺一根骨即係指壓長咧，大概係400蚊左右啦，或者380或者350至450。 咁幾多分鐘？ 45分鐘。 多15分鐘哦。 OK， 得明。 咁咪做咩咧？ 價錢唔同啦，就係 嗱， 同一件女，同一件都係太妹啦，即係同一件太妹。 我只係講緊馬攬同 指壓 嘅分別。 但係你講嘅係同一條女嘛？280同埋380或者400。 係可以係咁，可以係咁。 得 OK， 咁如果你駐場嘅女咧，都係收呢個380 至四百蚊咁上下啦， 即係一樣價，歌女同上女 都係收呢個價錢。係咁，但係咧，如果你係指壓咧，佢駐場女大多數都我哋講過啦，係啲 阿姐 級啦，或者可能有啲後生嘅，我 即係有技術級啦， 係啦，或者好靚嘅特別啲啦，或者可能有技術啦，係咩我唔知啊。係 OK， 點樣可以喺有一個紅牌我唔知佢咩料啊嘛。咁啊，如果譬如你歌中咧，就99.9999%都為太妹。所以 係 啦，所以咧我就要用太妹嘅馬攬去同子牙去比啦， 即係多咗15分鐘， 多咗15分鐘， 大概都 可能係350至450啦。因為其實好簡單，就睇個場收幾多嘅啫。 哦， 即係坦白講，你如果譬如我以馬攬嚟計，你收380蚊，咁可能係呢一間收380蚊，有啲嘢收400蚊，點解咧？ 即係會有唔同嘅， 係間馬攬收多你20蚊。 咁啊，另外嗱，又問一問，咁呢啲叫骨鐘噶咯？ 骨鐘啊，骨鐘咧就點咧嗱？我 call 女就話，嗱 call 女就係你睇曬我啲女，一定係我一定係俾我個剪壓間長啲女俾你睇先，睇完之後唔啱，我先至會。 通常會駐場女有幾多件咧？即係咁講啊，通常。 哎呀，睇大家長大唔大啦。 如果兩三件，阿 Benny 識嗰啲計就。 五至六件， 旺角兩三件到咯。 房有幾多間？ 唔使啊，你通常咧一個老細咧有幾間場嘅。 我就即係嗰五至六件就跑幾間。 唔係， 我唔係。 喂，我依度有兩個，我揾兩件女過嚟先。 哦， 咁樣噶嘛，一調來調去噶嘛。 啲牌子咯，即係咧佢哋就有啲女咧就專做係呢啲咁嘅骨場嘅。但當然啦，係要冇生意佢先至肯做桑拿，肯做呢個剪壓嘅。有生意佢都寧願去跑呢個私中，即係跑馬攬，跑馬攬，跑得快啊，快靚正啊嘛。 多咗15分鐘，但係佢再賺多幾多先？骨鐘同埋 多100蚊都唔夠， 咪即係條女 80蚊到咯。 即係其實個中房賺嘅都係一樣嘅啫，其實 唔同。咁你多十隻15分鐘，我哋多咗好多噶啦。你賺多咗㗎，你賺多咗㗎。 即係講個太妹計啊！ 太妹 拆多幾多錢啊？ 即係唔好，我唔係計太妹拆幾多錢，係太妹個筆，即係連埋個太妹個馬夫，連埋太妹個長個老細，嚇咁大概係如果 多幾多咧？ 都係200，多80蚊到咯。 多80蚊，就但係佢要用多15分鐘。 嗰15分鐘係啦。 咁有啲客早走，會唔會用足45分鐘？ 啊，咁你就 用足㗎， 即係通常啲客用足嘅。 用足就咁唔馬攬射精 計。我明啊，明。 所以 哦，即係其實馬攬講個雞中30分鐘，其實可以10分鐘同你搞掂，即係你阿 Benny 講 你早蝕嘅1分鐘都搞掂。 你嗰個 總之一束嘢俾錢， 係但骨鐘就唔係啦， 骨鐘唔係嘅， 骨鐘就唔係啦。你射完之後都要攣下嘢嘅，攣翻幾嘢。 總之要夠鐘。 即係我係有權叫你我打完飛機或者搏完嘢，你先至幫我攣噶嘛。 又得，總言之一定要45分鐘。哦， 係啦。你可以入帳又攣下先， 係咁你 攣下先嗱， 即係等於講翻大陸嗰種， 咁就有幾種玩法啦。咁你睇間場啦， 大唔大？ 喺啲場咧，你上到嚟冇飛機你打嘅，一埋嚟搏嘢啦，唔該。我呢間場係淨搏嘢嘅， 即係去到就知㗎啦。 係你就知㗎啦， 淨搏嘢啦。 OK， 好啊，我呢間場仲有打飛機嘅， 就平啲， 差唔多啦， 即係 平少少啦。咁好簡單啫，佢淨係有啲場。乜嘢都唔講，乜嘢都唔講，你上嚟得啦，我俾條女你。 誒，會唔會放蛇呢啲？ 一樣有， 一樣 會説過 一樣。 即係真係幫你連續45分鐘，如果覺得你有啲問題係嘛？ 唔都係説唔會俾女睇㗎啦，有女睇就已經中蛇啦。 通常咧， 講埋先啦，我所有我講曬先，你先至補充我啦，因為我因為太子同旺角有少啲唔同。誒，試下講邊度咧？講到 45分鐘。 你嗱有啲場就簡單啦，佢唔同你講開打飛機定係搏嘢嘅，定係吹出嘅，佢唔講嘅， 唔講。 去到就俾嗰件女，同你入嚟攣下你先， 睇下你咩人。 唔係啊，攣下你先，熟下又好咩下都好啦，佢唔説你啊，佢知你唔係蛇啦，都好啦，佢就喺度咧，有條女去溜你， 價錢唔同。 係啦，嗱打飛機又嗱依度打飛機咧就收你350嘅。如果你想搏嘢咧，就470啦。咁假設啦嚇，即係我就唔知點驚。咁嗰啲但係搏嘢啲錢咧，嗰70蚊咧，四百七咧，350乘470，即係820啦。820蚊俾我啦，得啦，得噶啦，得噶啦。 咁你咪出去出邊埋中房嗰啲嗰350咯。 哦，咁樣啊，即係會咁樣 扭。係啊，啲咁樣嘅咁樣扭嘅，係啊，咁樣扭嘅。咁博嘢個錢咧係幾多咧？就你同嗰、那個 嗰條 女傾啦。係係啦，咁嗰條嗰個客俾完嗰、那個，譬如我可能俾一嚿水博嘢，博完嘢，佢行出去出邊埋350蚊。咁350蚊亦都有份有一部分錢係扎翻俾嗰件女噶嘛？ 喂，我又問一問呢、這個問題要問啦。嗯，即係話個中房都係唔理你做乜嘢喺間房度，係 啦， 賺幾多就係幾多。 係啦，係啦，賺幾多？你有本事嗌佢加鐘加 千蚊都得， 加50粒鐘，咁加五加鐘加2粒鐐，加3粒鐘，咁都得噶。 明白，但每粒鐘個中房都係可能賺一百又一百五十又五十， 係啦，幫你代 即係唔理嗰間房入面你做乜撚嘢啦。啊，我覺得 幫你代收埋咯。有啲就私下俾佢啦，有啲咪中房加鐘加執步啦，加一粒。 因為嗱，因為我 350加一粒鐘就700啦，七百就一樣同佢賺咪中房代收咯。 嗯， 佢大家傾幾錢啦？睇下嗰條女識唔識得諗下。 我意思即係話。不會話因為你在入面打飛機或者你在入面博嘢而收多啲、收少錢，即係中房都是收咁多錢㗎啦。 係啦， 係得行規嚟。 但你有權加鐘， 唔係加鐘係另外啦，啲時間啊嘛，45分鐘。 啊，咁加夠90分鐘，但係有揾個加多90分鐘嘅話，你真係有權兩三分鐘出嚟嘅啫，一樣有權嘅啫。即係如果嗰條女你係嗰條女，你可以即係嗰條女係。 同佢黑熟啊，有辦法即係搞掂，然之後你話 走咯 嚇，我係 啊，就有呢樣嘢。 即係我哋以前去揼骨都會啦， 係啦係啦係啦， 有 冇問題？冇問題，有人補充嘅咯。 係啦，有 Ben 啲。啊，咁啊 ，Ben 你補充下。 小莫啲咩問題啊？你咁 即係我就係話，即係去到啲客，總言之，我就唔理你點樣樣，我俾咗啲女你睇先，即係唔啱會再 call 嘅。 嚇！ 咁但係可能就係 call 嗰啲跑。街中嗰啲啦， 通常咧， 咁係咪真係識揼先跑街中？ 喂，肯定唔係啦， 肯定唔係得。 通常咧都係， 可唔可以我補多一句好快？但係你嗌太妹， 都係點都識啲， 唔多唔少都屌你，好識啲㗎。 好啦，得。 如果嘅我嘅妹， 通常嗰中房咧踢下好叻嘅，知道你喂， 即係鬥下。 中意啲咩類型啊？咩上得多？哇！你中意肥嘅，中意啲功夫好嘅，好似有啲中意啲老閪學嘅。系啊，有层酥味嘅，啊个个客都唔同嘅，啊有啲我唔中意靓妹，我中意有啲公家啲台型噶，或者系中意啲啊啲手势啊咁各花各样嘅。 即系熟客就知噶啦，中房。 系啊，有时喂拖多几件三四件你都弹嘅，哇好难招呼喎、啊，你要入嚟去玩嘢啊，好叻噶。 咁通常咧，如果遇咗呢啲咁嘅情况咧， 会点啊？就会叫佢走 啊？未必。咁咪 call 啲街女咯，街女多選擇啊嘛，街女可能有啲女會靚啲，個中房見過，咦？啊，上次上嚟嗰個街女得喎，嗰個 call 女得喎，不如嗌佢上嚟試下啦，咁咪會 call 佢嗰個女咯。有時要等啊，但係通常有時要等。 同埋咧，有陣時你話，喂，一間牆，通常啲女調來調去嘅， 即係太子啫喎，大陸新烏蘭街唔係咁， 依烏蘭街都係。有時啲隊咧，喂餅開上海街、新尼地街咧，喂個老細嗰邊有啲牆咧，就餅翻去花園街。 唔係，我應該係咁樣。 近有啲血咧，有啲山洞啊，山洞啊，唔可以話餅死一間牆。啲嗰件女，喂呢度係跑兩個禮拜，跟住掉啦，掉啦，要掉啦，大家轉來轉去好似洗牌咁樣。有啲新咧，其實都係嗰啲女。 唔係我， 除非真係雞蟲。喂，你喺嗰邊登達士街跑開嘅又係你啊？ 唔係，即係你清楚咧。喺砵蘭街咧，其實指壓唔係太多， 唔係太 多。即係大概平均計咧，係十有七間馬攬得三間指壓，咁所以同一個女老細嘅機會係少啲嚇。 嗱啱啊，又問啦。 所以個體會就會多啲。 唔係你覺得？ 可能太子就唔同啦，因為我唔知太子。太子就可能會。佢可能指壓多啲，咁可能有個老細可能開十幾廿間，咁喺砵蘭街就唔係啲咁情況咯。 咁 所以通常有啲人會做一啲街女去做咗，好少話我開有幾間指壓係有嘅，啲大老細嗰啲大老細一定會有幾間場嘅，咁都會有呢啲，但係就唔會太多咯。 你問我 咁啊問啦，咁啊即係話你識嗰啲指壓都一定啲客多數都45分鐘噶啦。唔 會早的，會早很少。 唔係，佢佢講講啦。如果你喺 即係啲女都唔會叫早落。 如果你喺旺角嚟計咧，梗係馬攬啦。嗰時你時間打翻嚟噶嘛？啱先你雞鐘嚟計，哇，15分鐘一個，跟住呢個20分鐘一個。喂，如果你規定咗45分鐘嘅， 嗰條女揾少揾少好多噶嘛？ 係啊，通常咧， 因為尤其太妹，佢真係可以10多分鐘搞掂你噶嘛。 有陣時去到。某個年紀咧，跑唔喐嘅會去嗰啲 即係啲女 啊，指下牆咯。 係咁啲客咪咁啊， 跑唔喐嘅指下牆 啊，指下牆 聽好多，聽好多。 而家有間咩水立方都係噶， 唔 係邊個水立方？ 旺角 咯。OK 啊，水立方 呢啲咧唔代表本節目嘅立場啊。 唔係咁咪問下，即係佢 啲未必係嘅，水立方未必係 啊，一定要按摩，即係都會按嘅。 冇咗啦， 唔係，即係我意思，即係話佢都係幫你按嘅。個流程係點咧？即係玩，如果你指下牆，因為我未玩過。 睇啱嗱啊， 真係未玩過。 其實仲有一個分別，我講埋先啦，好冇？ 係 指壓牆係大多數係大浴室， 大浴室嘅 大浴室， 大嘅浴室 啊。馬攬就通常係 獨立浴室， 哦，但有呢個分別嘅， 明。 其實好，大家明啦。 好似你喺大陸咁樣咯。 即係冇得同條女一齊沖涼噶咯，只啊 冇噶啦，冇噶啦， 咁我真係明啦，我明啦， 呢個就呢個 咁條女呢個分別幾大，我個客個感覺都爭啲咯。嗱你 唔係啲客， 你記住喎， 啲客上去咧就有攞架嘅俾埋你， 咁我明啦， 即係沖涼都嚟，跟住出邊有個大電視， 咁我明 啦，你要啲生果盤嘅生果盤，有杯麪有杯麪，人哋食人哋飲， 世間嗰啲係點樣？之後即係有個都係大浴室，大浴室你沖完涼就係房等。 哦，咁我明， 冇大電視嘅，冇啲冇嗰啲咩按摩嘅按摩。 喂，咁又講係我，喂，你又諗到我講？ 我講埋先。其實指壓唔係全部做搏嘢噶嘛。 明， 有幾可沖涼啊、洗手嘅啫嘛，洗手你入廚房咪得咯。 等先， 每一間呢啲桑拿唔係嗰啲指壓。都會有一個地方俾你洗手噶啦，你個後欄咪俾人洗手噶啦。 如果你咁講咧，我就真係有幸啊，因為工作關係咧， 又有工作關係， 我就去過一個男嘅指壓牆。咁你一講我就明啦，就係有個大浴室，可能有兩張梳化。 唔係大 指 嗰間嗰 時啊，我講到佢男嘅招呼男人嘅男人招呼男人嘅，我去過， 佢因為明啦，你網友明啦嚇。 就係我明啦，即係有間直浴室仔啦，跟住有兩三張凳俾你坐下，跟住入房間房咧，嗰張牀係正規按摩牀嚟嘅。 啊，仲有馬攬同指壓牆嘅分別，嗰張唔係一張按摩牀，同埋一張正宗嘅搏嘢牀咯。 哦，係啦。 係啦，有個窿嘅嗰啲咪指壓牆咯。 咪我明啊。 都有一份嘢，有一份嘢。 我想問下又 啊， 而家仲冇啲飛機場？ 大撚把啦，香港。 九龍。 尖沙咀， 我唔好開名啦。 我唔好開名噶啦，我唔開名。 幕後先 啦， 咪後。 我講少少啊，呢間場咧，即係名人帶我去嘅。 名人點名法先？係邊方面先？娛樂圈啊，政界。 政界咯，應該。 咁唔好講啦，費事。 咁佢都唔驚嘅，佢已經唔係政界人嘅人嚟㗎啦。 佢已經唔係政界。 啊，咁啊，三姓家奴嚟嘅，同我好撚老友。 三姓家奴咪從來只係一個。 number。啲人嗌佢係嗌佢 number， 唔使講啦。 啲人嗌佢啦，唔係一世一路，唔係一世一路，咁只一個嘅啫 number。咁我又知就知，唔知就算啦，係嘛？都係呢21+21啊，或者21×2嘅啫。係啊，你點算下啦 ？OK， 佢帶我去。 哦， 地喺邊度咧？尖沙咀某一間酒吧樓上就係飛鏢吧，樓下係屎碌架。 咁 但 係 應該好耐之前， 你聽我先。呢一間牆嘅對面， 唔係你應該好耐之前 好耐之前啦， 攞得翻張執咗啦。 冇執過呢間牆嘅對面，有一間剪嗰啲水桑拿噶啦，桑拿噶啦。咁咧就你就可以上到去，咁啊開盤口1400-1800， 1400-1800咁撚。 千四就係。打飛機， 哇！ 千八開大，咁我當 年幾多年前嘅燒， 佢帶我去嘅，佢帶我去就差唔多10年， 十年。 而家間場而家仲喺度嘅，仲喺度。 咁個價錢又貴啲，哇！咁啊貴喎， 唔貴喎， 都貴啊。 所以個個都嗌佢阿貴咯。 你聽我講啊， 貴啊，貴貴，我你都知貴啦。 我百幾年嗰陣時咧，去油麻地咧，嗰啲誒揼骨除加埋飛加飛機嘅， 而家都有啊！ 屌你老母八嚿水。嗰陣時八嚿水喎，百幾年， 百幾年喎， 拉拉鏈咋有陣時，幾 我咪二千年， 幾鋪牆喺度先，我打幾拉埋拉鏈就打飛機。 我又講多幾個啦， 我講埋先，唔係我講埋先。咁你咁講咧，我香港真係好少香港玩嘅，但係我真係去過香港嘅佐敦道，個老友你都識嘅老友，唔係。揼骨揼斜骨就打飛機用， 你個老友啊！ 我同你都識㗎啦，總之嗰個人。 你個老友 咁啊，跟住佢帶我去玩嘅，咁啊係八嚿水啊，打飛機咋？嗯，係咯，即係講緊二千年前，二千年前 唔係貴啊， 九八年到九八九九年， 因為我識啊 八嚿水到。 嗱你講啊， 唔好再講太多。 嗱，通常咧要收得你千八啊、千二嗰啲咧。 靚嘅， 好撚得， 好撚得噶， 幫下邊個？好撚得噶， 真係得噶。 屌你老味，靚妹嚟噶咋？我十八九歲噶咋？俾我攬攬，我屌你，即刻等你有啊！係 咩？ 我依個 幾多分鐘？ 一定係靚妹， 九十 都有九十分鐘。 有 九十分鐘，九十分鐘。 靚噶，唔係 仲有大廳座啊？ 唔同速嚟跑嗰啲， 仲有大廳座啊？ 唔係嗰啲嚟噶， 仲可以嗌，仲可以嗌大力飲啊！知咩叫飲大力啊？ 力多， 益力多，唔係大力，大力咧係兩支益力多，啊嘅大力兩支益力多為大力。 啲女得噶，唔好話唔得啊！ 咁我又再講啲啦，講開朋友又講開朋友啦。咁呢個朋友都喺我節目講過啦。咁前節目嗰個咧， 係哦嗰個前節目， 即係而家新林領悟嗰個咧， 算啦，唔講啦。 啊咁嗰個就喺北角住噶嘛，係咪先？係。咁北角最出名噶啦，執咗啦。 哎呀，我知叫咩名？ 黃都啦。 唔係， 執咗啦，家姐。 仲有間啊？ 仲有間誒。 後來山新唔 係。啊，都執埋啦，都執曬，唔使唔係講。咁嗰度咪有咪正宗嘅飛機場咯？唔係冇啊，一路以來都有飛機場噶噃。 有你 知道呢間場？ 你咁講我 黃都你已經 有 最 有冇呢度？ 嗱，呢度一定有啦，呢係十倍品 啊！係啦， 呢度你知唔知而家呢度有啲咩話？呢度有好多腳底按摩。 有而家 啊！我未試過喎， 呢度有好多斜腳， 唔係阿姐好老嗰啲喎。 冇啊，五廿幾有嗰啲。 有 五廿幾有咯。 而家咪興好多，開咗好多啫，好似大陸嗰啲咁樣樣咯。 斜腳 擺到明開地鋪添啊！ 地鋪又 入你入去， 入你入去。係 啊！ 屌你一個私人房， 個入邊做乜 就有嘢玩啦！ 睇短信啦！ 一有私人房就有嘢玩啦，話曬俾你聽。係。咁當然係有啲正規嘅，係正規嘅。咁嗰啲睇得出㗎啦。嗱，我點分啦？我講下喺香港，我點分呢啲咁嘅斜腳好冇？係咪唔係斜腳啊？通常斜腳咧會有啲師奶或者阿姐喺出面溜。啊，嗰啲就嗰啲就斜腳啦。 有嘅，你睇得。 啊，嗰啲冇人喺出邊溜嘅，全單都啊，可能擺下全單嘅啊。 係啊，連幫你按嗰啲阿姐嚟㗎，就係個阿姐出嚟溜啊，係啊，真係。 有人出嚟溜嗰啲咧，就通常就。唔好通常啦，我唔敢講100%嘅，留翻餘地99%都係邪噶啦。但嗰啲唔出嚟溜嗰啲咧，即係喺即係正規規喺出邊溜嘅，唔喺出邊溜嘅，咁嗰啲就通， 同埋 99%都係正噶啦。 仲有你有冇講過好似話嗰只腳有冇哈哈笑同唔哈哈笑啊嘛？係正邪之分。 咁呢啲舊嘅嘢嚟用，未必係噶啦，如果未必係。 而家都係 嘅，即係你好簡單，以前大陸做撚簡單啫嘛，以前大陸。你穿裙嘅就斜啦，你穿運動褲嘅就正啦，而家就冇得分咯。而家全部埋嚟都係穿運動褲啦。 咩嗰間咩壁？ 金壁咪咯，金雕咪咯。以前都係穿裙嘅，而家穿運動褲啦。 冇焗住。 而家冇啦，而家冇得分嘅啦，而家冇分嘅啦。 即係做得 唔係冇得 嚟，冇得分嘅。咁而家冇得分咗，咁而家香港啲咩都有咩蝦少分啫？你覺得蝦少？有生意嘅啲人就做波蝦笑噶咯喎， 可能 係啊，所以你真係我搏，你而家喺我，你問我嘅得唔得嘅話，我就只係會話俾聲，我係覺得你出嚟溜嘅就99%，你唔出嚟溜嘅就亦都係99%冇。但係當然你而家特別冧到啲女，我都相信亦正亦邪嘅呢樣嘢係嘛？ 會唔會可唔可以喺正都喺正路正骨度玩斜骨？其實有冇方法？ 但係我又覺得咁喎。如果香港計啲場，講到明打飛機搏入去，我覺得就好少啲女未必夠膽。在個場嗰度溜你做，我覺得喎。 我咁咪， 即係人哋個場有規有矩。 有規有矩。係 啦係啦，即係你約，即係我認識咗你嘅私約，另外一回事。我覺得條女唔夠膽喺間打飛機場度。 但香港有呢啲場好多 㗎。大陸都唔夠膽啦，即係 有 香港香港多場。 大陸唔夠膽嗰條女喺間嘛飛機場嗰度你搏嘢 我試過啊。 唔係， 但係唔係。 其餘係有嗱，牛哥。 咁你要知道，咁你就知道啦。好多即係點講咧？好多斜腳或者斜骨咧，其實基本上一上到去，佢都同你講你一定係開大嘅。 係咯，即係講明咯。 講咪唔使講明嘅啦，一定係開大嘅。 係啊， 即係阿 Sir 去嗰啲咧。 阿 Sir 去嗰啲咧， 嗰啲唔開大。 你認為佢真係唔開大？ 要男人啦，要男人。 九成九開大啦，你老唔夠。你真係認為佢唔開大，梗係啦。 喂，越南人問一問，旺角馬欖 少， 係冇出過越南妹係嘛？ 你有灣仔多。 都有，有啊，因為奔波陀太鬼嘛，就係啦。 其實 即係有越南妹。 嗰個年代過曬啦，都有啲阿婆咯。 咁越南妹咩價咧？咩價？靚唔靚嘅越南妹？ 鳩字都冇消失曬。 唔係，即係以你印象中咧，從歷史咁計，越南妹靚唔靚？ 靚啊！ 都靚， 靚出嚟跑。不過咧，就起唔到，唔夠不孤極。 即係嗰啲服務唔夠不孤。 唔係啊，即係講佢嗰個。啲事點啊？即係點講咧？ 即係可能揾佢嚟又麻煩啦，溝通唔到啊！係 啦，係啦，就溝通唔到呢下嘢。 識英文，太妹都識。 同埋你個蛇頭食得勁啊嘛！喂，咁識咁勁，我死啊！ 我即係起唔到， 起唔到啊！化唔到為，係化唔到為。啊，我想補充嘅嘢咧，喺廟一廟街嘅。 哎呀，我都係我一啲都唔熟啊！呢個真係想聽啊！ 嗱，啊有真 係想聽啊！ 廟街咧，通常佢樓下係咪有啲女著得好 sexy 啊？不過老爺婆嚟。 係老婆就 sexy 唔 sexy 我都唔知。唔係，總之有人睇老 婆。總之係有嗰條視線俾你。 總之有啲啊，有啲師奶掟老咯。 時間咧我。我個 friend 幫襯俾你扯， 幾耐之前？ 近排。 哦，係啊，我以前係啊，係啊，好多啊。 近排。 係啊，係啊，係啊，啱啊，嗰啲係啊，啱啊。 上到都唔係嗰件女， 即係唔係拉你上去嗰個嘢。 嚇！拉你嗰個上去，著得好 sexy 㗎。 上到點樣㗎咧？嗰件女係點 啊？啊先。 其實點嘅咧？ 其實點啊？啲黑面乜？ 唔係咁，你咪問佢係咪你幫 我？中規中矩。通常喂喺我喺樓下揀得到嘅，佢話梗係依件啦。 係咯 係 咯，你 話上到去唔會誒依件啦？我帶佢上一上嚟呀，我派廚一傳單，我唔係做，係就係依樣嘢咯。 咁咩線人啊？ 喂，但係嗰啲通常，但係嗰啲通常 係都有啲味道嘅，啲阿姐有啲咩味道嘅？ 阿姐唔 有啲中意嗰啲味㗎嘛？ 可能阿姐係老闆娘嚟㗎嘛？ 唔係。請翻你嘅，請翻你。 係啦，你問有幾錢？你實唔會問嘅，因為你唔會玩啊嘛。 係咯，我唔玩。 唔係問兩萬幾錢？即係我哋好需要咧嗰啲價。 唔係三百幾， 三百幾 係搏嘢咩？ 搏嘢三百五啊。 三百五係雞中。 上面有上面啲女咧，分分鐘咧係啲烏鼠嚟㗎。 我知，即係咪計 價？即係而家有邊度唔係烏鼠？ 三十分鐘。哎、我上次有單嘢咪話啊，冇喺呢度講嘅喎。 咩 啊？即係我收到短信，即係嗰啲細妹嗰啲留言。 留翻下個禮拜講。 係啊，就係講依啲嘢啦。 啊，留翻下個禮拜講。 好。 一下個禮拜有碌嘅故事講啊。 故事講下，係 咁啊，係啦，佢講。 啊，今次特別啲啊，一次有 Benny 喺度，可以四個人啊，四集喎。 啊，仲四集啦，咁錄多集落嚟。OK，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 好。 都係嗰句啦。照。有衣桶買衣桶啦，有神衫褲買神衫褲啦，要打賞打賞啦，真係好，即係我而家好教呢啲噶啦。咁啊，希望網友支持啦嚇。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廿八分鐘會唔會短啲啊？ 唔短噶啦，我聽咧，基本上我25分鐘嘅啫。好，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咁啊，再見啦嚇，拜拜。